老板，我叫安里，平安的安，鲤鱼的鲤，请问您怎么称呼啊？ 学。 整个大楼都是你的公司吗？ 只有8到12层是。啊，租的。 哦。 在其他的城市还有几个工作场地，也不止这里。 嗯。 我大学毕业以后自己创业的，今年27岁。 啊？ 这位哥，你看看你多大岁数了，你值吗？说实话，我觉得你都该给我钱。 你把那玩意儿吐嘴上了？我。地球上怎么能接纳你这样蠢得无法无天的外星？ 你不要我了是不是？安里， 你娘的给我回来还钱！ 非要在人家单行道上逆行的是谁啊？ 许少卿，你已经不是我老板了，再跟我装逼， 许少卿， 我可不接了。 连你买的电暖气都要比别人家的光好看一些。 尝尝我的开心魔法，服务员。 让我尝尝你的开心魔法，到底有多开心？嗯？ 哎，放开我！你发什么疯啊？这么多人！ 你呢？你有没有想当点什么别的？ 我想当你爸爸。 我你想玩这种啊？ 那我就不会送你去治病，你没病。 说希望我有平等的感情关系。 当然。 江城有6个品牌的连锁昼夜便利店，一共400多家。 啊？ 我一个日理万机的大老板，每天半夜开车在江城遛弯，企图偶遇的期间，你想过我一次没？平等吗？所有事情都是我主动吧，我就是把你给惯的，总非要让我跪着不可，这叫平等吗？所以有些话应该你先说，不算我欺负你吧？ 那真不算。 行，那你郑重点，老白下这欺负。 妈，这是我以后的对象，我爱他。 行了吧，见家长是我能想到的最正式的告白了。 李哥，你跟他，你真的打算跟他走下去吗？能走下去？ 小青，你不是已经治好了吗？ 小青， 如果他有钱可以 给，你还想瞒着我到什么时候？ 徐少卿的，如果他哪天要离开了，那我就祝福他以后会更好。 安里，我想知道我有没有在你那里得到过真的情绪，有没有一丝的感情，还是全部都是恩重如山的反应罢了。 许少卿，你回家吧，我不想做你的样。 安里，以后等你下葬的时候你就知道了，我会跟你一起进去。 许少卿，新年快乐，祝你余生都快乐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即将上线。 敬请期待。说我爱你。 我爱你。 继续说。 我爱你。 再多说几次。 许少卿，你个狗，滚啊！